前提下。 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6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南投第二选区立委补选，民进党推出的蔡培慧胜出，这么其实非常不容易，你们晓得吗？其实我们看齁，几乎可以讲齁，我的形容是这样齁，叫做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林明真呢刚被国民党提名的时候传出来他的支持度是赢过蔡培慧，说有17个百分点。那但是呢选举结果蔡培慧赢了对手是1925票，大概是赢 2% 左右。那你先想想看前后齁，刚刚17呢在这个 2% 不就是 19% 吗？再来我们仔细来分析的是蓝营的大票仓南投市齁，绿营是小输，而竹山跟民间绿营齁胜起短牙，这也奠定了蔡培慧他胜选的基础。南投其实从2008年以来已经有17年这么久了，民进党的区域立委酸计齁是没有选胜过。那这一次绿营又是怎么办到的？蓝营是怎么输呢？输在哪边？今天新团加油我们请到的是准立委蔡培慧，稍后我们要来请教他。南投立委补选的算的是立委齁，拼的是总统。选举结果齁重伤的是侯友宜齁，因为呢在选前之夜齁他是缺席，那拍了影片就是轻轻猜猜齁啊，怎么会有人拍出一个19秒半的影片呢？感觉就是要交差了事，甚至还被温朗东发现说啊，你说你三位三合选前之夜当天齁你去拍了这个视察轻轨的影片。但是在影片上面齁，轻轨上面是有一个荧幕，荧幕的时间呢显示却是沙维里喝。侯友宜是不是为了要这个不出席林明真的选前之夜特别还演了这一出呢？那坦白讲齁，林明真他会败选综合原因非常非常的多，不是单纯这个侯友宜害齁，但是侯友宜却是把他弄得好像说诶、欸、因为我侯友宜一个人害的一样。现在也看到出来齁有一个反侯的声浪。在侯友宜的脸书上面呢，其实可以看到齁有一些蓝营基层他们的声音呢就在这个脸书上面来做个分享。而郭台铭呢诶、欸、说好要现身，但最后呢也是只有 po 文来挺林明真。那包括还有朱立伦齁传出如果继续胜选的话齁，他对2024其实还没有死心的齁，那他会更有筹码。但是如今呢南投国民党是败选，现在又掀起了另外一波的国民党的党内互打。那么这一场选战齁在选举当天还有非常怪的一个情况齁，就是有好几个投开票所，但是都出现了所谓的监票部队。那有人呢在现场在那边做记录齁啊，来的选民啊齁是高的是矮的是胖的是瘦的，衣服穿的是红的蓝的黑的绿的，甚至呢在投开票所外面，你看一个盆栽，它不是盆栽，它居然齁被装了密录器，包括电表也是一样。那所谓这个全民监票联盟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呢？你去发现就诶、欸、他们呢多半在讲的是骂民进党，那在支持国民党。如此反民主的监票行为，到底谁是那个背后的总驾临？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来宾，首先我们来欢迎马改恭喜齁，是民进党的立委当选人蔡培慧。 Hello， 大家好。 哎、欸，声音还没恢复了，还要一阵子。好，接着来欢迎的是民党立委王定宇。 贵雅大家好。 还有来欢迎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詹维元。 各位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的这两个不要搞混了。先来欢迎的是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雅好，大家晚安。 还有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柏明夫。 啊，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资深媒体王世奇。 大家好。 稍后还有也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会加入我们讨论。我们要先从南投立委的补选来开始看起。民进党蔡培慧胜选，国民党败选，我们来分析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一起来看。要开始分析原因之前齁，我觉得酸计也两种想盖清澈了齁。那培慧委员，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这个板块变化齁，我想说来跟你做个请教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南投市啊齁，教例来共齁亏出来阴行鸟娃贼，你们大概是不是有已经有一个苗头了，对不对齁、可以感觉得出来。那南投市的人口又有8万，是多的齁。所以南投呢林明真小赢你1616票齁。那我们再看齁其他的地方，包括这个民间竹山呢是本来就稍微偏绿，对不对？ 好， 那在偏绿部分，竹山你可以赢2564票，民间乡赢了2108票，这两个应该是。 对对对。好，那再来看呢是集集的部分齁，集集虽然说前任的镇长是陈继恒的民进党的，但是呢再往前推，林明真的算是本命区也是集集嘛齁，那蓝营赢383票。哦，还有一个部分齁，水里水里据说过去都是烧蓝，对不对齁，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小赢齁，虽然说票数不多，可是你要看因为他本来人口也不多齁，赢52票。那我给你请稿齁，第一开票的时间啦齁，开票的时间，那其实我们齁从电视上齁，我那天一直其实没有上班，可是我一直在那边刷说诶现在各台的进度是如何啊齁，那我们也比较齁诶有台啊跟我们那现在的趋势是什么，那我就发现啊在这个部分呢，就是针对这一个票盘区啊齁，你是开到当时，因为我大概一直要到五点半左右，我觉得诶差不多过那个四万票左右是比较心头比较定齁。那像你们这样子在投入其中齁，那包括操盘手等等，你们会看的那个时间在什么时候你心里头大概有一个定见了齁，诶差不多边呀边呀还得尴尬。 大概提早你十分钟 啊。啊就超过十分钟 真的真的。因为坦白讲我是还蛮在意分析的，那看起来是有机会，可是我们认为它真的是伯仲之间输赢就一两趴。然后我们过去也有做民调，就大概不会超过2000票的差距。那所以我一直都很紧盯着，最后我真的是我很乖我都只开中选会的，因为那就是确定再确认过的票数了。对对对然后最后大概还有8个还是10个票仓还没有开出来，可是他们的悬殊是不会超过2000票或1000票。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应该是会赢，可是就算是对外我也还不说，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是咬得很紧嘛。 尤其是你们当事人就觉得要最最有把握的时候你心头才会定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反而很感谢就是媒体还比我更早，甚至于立法院的同事们还比我更早。 真的 他们可能有更早，他们可能了解中选会。 他的助理一直劝我们不要。不要不要先高兴，还没有确定，不要对外说 OK 了。我林嘉威血压升高齁，他来阻止我们不能说华裔，他要等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也是比较保守的人，因为我很怕心情那种三温暖，然后所以我一直看到最后啊问到打了我才觉得啊我心情整个比较放松了 齁。對對對。 那我请教你，因为南投的这一块齁，南投是啊不是许淑华大本营 吗？ 对不對，本命区，而且许淑华那时候他在南投齁丁吉莲嘛是给你这个是我们找的是那个立委选举的部分啦齁。那南投相对来讲你看到是他之前可以赢到这样的票数齁很多。但这一次你觉得南投他是还是说整个齁你们有7个乡镇市嘛齁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有3个因素啦齁，认真讲起来。第一个因素就是大家认为南投要改变。我为什么会敢这样讲？因为我自己也是会做民调的这个经验，我不会只看民调哦，我会做街头的拜访，就是不管是谁头摸点嘛，后来吼假灾 key 嘛，后来吼甚至于跟一些妈妈或者是阿嬷在聊天，我都会去问。那当然有些时候看到候选人他们会讲正面的多，可是偶尔我也会注意到，大概在选后2周吧，主动来跟我说选举的人变多，而且我承认有一些是比较本土然后非国民党籍的议员也主动来跟我讲，他说这次你要出来了，南投要改变，他未必说支持我，那这个氛围我就觉得有改变的可能。那为什么大家觉得南投要改变？因为我觉得选举就是检验候选人的时刻，所以大家就发现哇你勒勒林明景嘛做两届立委啊嘛做两届8年的馆长，啊来拢无什么建设，拢无什么建设，所以大家感觉爱变呐，爱变吼。那第二个，我是非常的感谢这个赖副总统赖主席，因为我觉得民进党不只是请权力，不管是网路啊、陆战啊、空战啊，我所谓的请权力是大家要让大家要知道说。我们并没有因为南投他选区比较小而忽略，我们是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推出专业的候选人，然后我们是希望南投的民主体制能够比较好的进展，所以我觉得是请权力的推进。那我必须要讲为什么我会特别感谢赖副总统，我们那时候在想跑庙的时候我们有讨论到底是要去大庙还是参政那里征讨庙啦，征讨庙嘛不是小金庙，但是是可能是临近几个村里的庙这样子，他说爱去征讨庙，他说吼，安尼，那任何一个乡亲这样发觉讲，那是就诚心诚意来， 也深入到基层吼，啊，离阮到隔壁啊，什么什么边吼，副总统没来，副总统没来吼，就会这样有那个口味， 那个就有那个氛围。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主轴之后，我几乎是没有休息，我没有休息，不是重点。 赖副总统也没有休息啊，我们从早到晚就是一直在庙、那只要有空档，不管是公祭也好，家户拜访也好，或者是小区域的客厅会，然后我还发展出姐妹会、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一再的去跟大家互动。那我觉得有一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我们是去听，我到一个地方绝对不会都是我在讲话、就是先听大家讲啊，原来你想烦恼囡仔拢无法度回来做事， 有啥物需求啦？ 吼、啊，原来咱枕头，干那迄个监视器太旧，你嘛惊伊讲哪个插头来要安怎、就是各式大大小小的都有。那我觉得先请听完，我再讲好以后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嗯哼， 好，来，好，我们进一步，因为其实大家分析的点非常的多了哈。那我等一下再来请教培慧委员哈，地委员我给你请稿哈，这边哈。有分析的是蓝的跟绿的各自觉得这一次胜败在到底在哪边啊。那绿营的党政人士他就讲到说林明真是人比较老，梗又很老，然后还有战争恐惧牌呢，就是国民党哦，怕这类战争恐惧牌，可是呢结果是引起反效果。那刚卸任地方首长，可是提不出愿景，然后讲说他到底建设有目共睹在哪边又讲不出来啊，又放任战斗蓝设定议题。那战斗蓝设定议题在哪边呢？我们就整理出来，像是国民党立委谢依凤进前说啊，一定要让林明真当选才会有茶叶蛋这个就是打得有点太歪了吧，因为其实都会区的确有一些人啊，只要买两阿三阿，那可能但别人买不到，可是好像在南投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问题来，那洪孟楷说什么呢？洪孟楷就在讲啊，你们那个国防部要推的全动法，社会很反弹啊，然后呢一定要多一席国会监督的力量啊，请教你那个林益华怎么样？就是你林益华自己放弃国会监督的力量，你现在说要多一起林明真，就会讲不过去嘛，齁。那这边蓝营的人士呢的分析齁、有一些雷同的地方齁，像是林明真形象太老旧齁啊，这行故啊民心思变。然后又来了齁，又讲说你们是国家机器啦齁，然后复制一个中二选区的那种打法奏效了齁。再来是说林明真太过轻敌齁，还有就是南投市呢主要票仓如果赢得多的话齁，啊你给他被爆可能有困难，可是他们南投市赢的也不多。那委员我请教你，你会怎么样来看？ 我先讲培会的部分，再讲国民党的部分。其实我不太想要检讨国民党，因为不要让他知道比较好。但是以培会来说，我一直要告诉大家，有人说啊，南投林明真这样子情形啊，才赢1900票，不要小看这1900票。南投第二选区从那里有单一选区两票制以来，民进党顺风的时候，蔡英文总统拿到800多万票的时候，我们也输。我们逆风的时候，我们也输。在那个选区，不管状况好坏，民进党那里都选输。可蔡培慧没有离开过，他就守在那里。那里是林明真6年的立委，8年的县长，如果再加上级镇长，20多年的经营。他的组织是非常的绵密，那里的选民结构，我刚才讲了，从盘古开天以来，民进党没酸牙鬼，所以选民结构也是对蓝营有利。而国民党在4个多月前才刚在大选大胜，所以整个气氛是对国民党有利，所以空战有利，组织结构有利，选民结构有利，蔡培慧还能够选赢。这当然是难能可贵，非常振奋，至少对绿营支持者，对本土派来讲，很振奋人心的一战。也就是像我今天听谢佩芬在讲说，南投都可以，大安区为什么不可以？ 对 啊，你没收了大安区一席立委啊，难道大安区选民看不到这个吗？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那个困难度，然后再来在这个状况下怎么选赢的。蔡培慧跟林明真两个形象一放，你就对照出来了，这就是叫补选放大镜。 你今麦讲的是三品就好的啦， 对对对，我来耳朵里，我唔喜欢你个大家啦，就讲我喜欢三品较好啦，就说以台中第二选区补选，大家才赫然发现，原来严家是这样子哦， 对， 原来严清标到严宽和是这个样子哦。当你被检视的时候，以前选举混在一起哈。你地方只要坦白讲，地方媒体处理好，你根本不知道他做过什么 事。哇，新加坡开谁啊？这次我们在讨论那个竹山垃圾的那件事情，那其实 已经长久都是这个问题了嘛，阿伯那一吨你在里动掉，22万吨。可是我们这一次才真的好好的讨论这一题，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有这么夸张啊，县长也不管，然后这边讲说你竹山最嚣张，你自己去处理。 自己弄啊，不，贵阳应该讲的，其实这次林明珍包含他那个豪宅，包含那个土地的登记，包含他的学那个。他的那个论文的问题，包含竹山垃圾问题，坦白讲，县长选举的时候都讲过， 讲过， 都讲过，都不是新的，也因为都讲过，所以林明珍叫柯子公，我不回应你，他没有想过这一次是大家一起来检视，只有你一个的时候，你没说就没过关了哦。所以第一个是候选的问题，第二个是民进党在赖主席担任之后的推动的改革。百姓有感觉到民进党听到人民投票的声音愿意去改变，然后再来就是在南投期待改变以外，刚才裴伟讲到在网络的世界跟实体的世界，绿营的支持者都动起来，那个无比的团结。我最后讲就是这一次林明珍那边我看不懂的是反效果的部分，那么台北的人一大堆国民党中央的要员大官跑到南投去助选，一开始就跟你讲蛋没有蛋，可是南投菜市场超市有蛋啊，你拿天龙国的东西跑到南投一讲，当地人就敢说你讲的跟我们情味不敢， 很脱节、 然后再来你讲那个战争论的部分，你自己去亲中去推销战争论，本来就已经能量趋疲了，然后你找来代言人有问题，你要讲人家绕跑，你找王宏威来讲，你怎么有说服力嘛？讲人家国家机器，就国民党所有的县市首长，甚至于南投的县长请假去助选，去怪别人请哎辅选，怪国家机器，结果国民党的县市首长请假的请假，跑去辅选的辅选，双标嘛。然后最后我觉得有趣的是，在这个辅选当中，其实很早就看得出来，国民党的人好像要跟林明珍跑。你自己提名产品哦，民调高哦，他民调一开始是高的、但觉得这产品有问题哈、保持距离。蒋万安，我在你节目讲过啊，蒋万安去陪林明珍，还要硬编一个借口说他以前在立法院哈、有指导过我，就一查没有啊，你们根本不同届，为什么？就硬要找出个理由合理化我辅选。侯友宜到最后只录个十几秒，这一些。团结不团结，产品的对照，选民结构，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哪怕是从来没有赢过的地方，选民会做明智的判断。这个是对，我觉得对民进党整个是很好的一个鼓励士气的事情。 我要先请教委员齁，然后让时期来做补充齁，主要是看这张相片啦齁，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在讨论齁，包括南投议题，那委员其实也都还是有说有笑齁，今天我觉得他的表情今天表情特别严肃啊齁，然后感觉是有一种那种沉重的气氛嘛，对不齁。那我们看这一张，这一张你看到后面是什么？后面是开那个票数齁，所以就是败选那一天，然后出来齁，林明珍讲完之后说啊，他的败选原因是什么啊，然后接着呢县长许淑华齁、在台上拿起了麦克风，轮到他讲。那我觉得怪的地方在哪边齁，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标警瞎看，这个标警瞎看，然后再到这个表情，再看到这个表情，大家都是一脸沉重。为什么许淑华看起来好像有一种就是林明珍的痛苦齁、国民党的痛苦不在他身上。齁、是蛮诡异的一个表情啦齁。那我其实有去看一个整段的影片齁、从头到尾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林明珍的失败跟我没关系。国民党的失败也跟我没关系。这是一个很诡异的气氛哦。 没有，主要其实是我相信许淑华县长他那个表情齁，当然是他某一个时刻的一个这个笑脸齁，但是他的表情当然是希望林明珍的或者是国民党支持者不要太悲观了。他的不可能是一直有说有笑，如果有说有笑的话早就被拿出来大做文章。 不至于到有说有笑那么夸张，可是我觉得从头到尾齁，我只能说县长很厉害，表情管理齁，一直从拿起麦克风开始啊齁，他都一直有一点尽量就是在扮演那种 我也必须讲齁，他当然即便是某个时刻的截图，然后发现他有笑脸，在那个场合老实讲以一个有经验的政治人物来说都不太应该发生，因为毕竟那场合是一个国民党我不确定那是已经确定败选了还是这个正要败选 确定败选，确定败选才出来的。 对，那其实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场合其实是基本上就是因为选输了，其实你没有高兴的理由，当然你可以比较正向乐观的呼吁这个选民说下一次2024我们再重新来过这样子。那的确回到，而且你不用许淑华也不可能是撇清这一切的这个所谓战败的一个责任，怎么说哈，他毕竟是现任南投县长， 而这个选区过去就是他当立委的选区。老实讲，你看一下许淑华，包含他刚刚讲到他之前立委选举的时候，包含即便是最接近的这个县长选举的时候，你摊开这几个行政区，许淑华基本上跟他立委赢的是差不多的。换句话说，许淑华这个人在选的时候，基本上他是拥有一个蛮强大的优势跟可以胜选的理由。那的确换到林明真之后，即便很多国民党人说，这次是补选，所以投票率怎样有问题，还就是比较不高，还怎么样，所以造成林明真落败。但的确，你看整个基本盘的扭转动。除了国民党因为过去胜选之外，选民有一种想要中摆的一种想要换人的感觉。再來就是的确林明哲这样的品牌放在这次补选有没有那么适合，我觉得这也是后来国民党该检讨的。该怎么检讨，原因很简单。林明哲过去担任过积极县长的积极镇长，然后担任过立法委员，然后担任过南投县长，然后这次又回来选立委。其实整个对于南投市民来说没有那么强的新鲜感的。即便我认为说我知道林明哲县长老县长做很好，但问题是，就是我想要换一个人啊。那如果假设我举例好，今天国民党是尤浩或其他， 可是我觉得齁，你们为什么从头到尾做很好的这个部分立马推销不出来齁，反而是因为这个用拒绝垃圾的态度我们来拒绝林明真，这个其实蛮有效果的。当时齁赖清德 我应该讲有一个问题，林明真在提名的时候他是民调最高的他是民调最高的所以你现在去说他这个人老啦老梗啦什么的，你在提名他说他是民调最高的，所以现在民调最高的选到最后落选，你知道吓到谁了吗？国民党现在要选总统，谁民调最高了？ 某一个人。 你玩到最后，呵这台机，喝到不要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一直听到国民党讲说林明真在南投政绩不错哦。 我做啥？ 对， 没有一个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我夸奖王瑞德，王瑞德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男人啊，我讲不出来， 说不完， 讲不出来。 他到我脸书首页就知道了， 讲不出来， 需要一个节目的时间。 对，讲不出来好在哪里的时候， 做专访， 你都好像怕请啊，就你不知道他好在哪里，那他就是一个单纯民调高的产品，所以。这件事情对南投县民来讲，我坦白讲，南投县民是被国民党很不尊重的。你推销一个产品给他，你就告诉他民调最高，好在哪里？他很好，好在哪里？他很好，讲不出来啊。 没有，我必须讲哈，林明真他其实在南投县从政这么久哦，他对南投县的贡献跟南投县民，他们当然自己有他的一个公平，因为这是长期以来的政绩哈。但我必须讲哈，我不是说林明真老所以造成他输，而是说这个结构的确有选民的新鲜感的情况之下。绝对的民调赢不代表说真投票率。举例来说，当时王宏威补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王宏威民调赢的还不少啊。最后其实开出来没有赢很多比我们。 那我觉得齁那个松山新义你来选啊，你很有新鲜感、啊。 我可以选议员。 你来选啊齁，照这样的逻辑。 而且 我觉得齁这个会造成，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论述会造成之后齁很你们李贵国民党也爱注意啊啦齁，因为其他的那个齁小孩要出头，还少年家啊少年辈齁要出头，可能会后续不只是齁大就是大佬们然后在那边就是怎么样可能下面的也会有一些斗的部分齁，气氛可能会慢慢出来。那时期是这样齁，我说看这张照片许淑华为什么笑这么开心齁，我不禁有一种想法齁，我也身边很多这个朋友有在选举，他们说其实在选举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党内自己要分票的人他会担心这一块。 许淑华当然要笑得开心啦、我觉得他当天还有压抑咧，不然嘴巴应该从右耳裂到左耳。因为他在南投是老二，老大是林明真。林明真的竞选粉丝业的联络电话是县长室。所以谁是老大？林明真是老大呀。真正的县长许淑华他是老二啊。如果林明真输了这一场选举，南投的老大终于是我县长许淑华了，高不高兴？少了一个公公在旁边指导，开心吗？无情。你看南投市是许淑华曾经当过市长的地方哦，他是大票仓哦，8万多选民哦， 对， 开票开成怎样？ 对啊， 1000多票，说这件事情。许淑华应该要感到难堪才对，他应该很丢人才对，但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是因为谢谢老天，终于赶走我公公了，我终于可以当真正的老大了。我觉得是那个，我觉得是心理层面是有那样子的政治上面的微妙互动啦。然后讲到国民党提名这个民调最高的林明真，对他。的确是民调最高，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间国民党的确犯了太多的错误啦。你 提了一个民调，赢蔡培慧一开始是赢快20%呢。然后这个人一直说：“哦，我很委屈，我很牺牲，就一副好像我欠你钱哟。”嗯，你出来选是我对不起你吗？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整个选战国民党的操作的手法完全错误。他讲说什么这个闭嘴啦，啊，小事不要来烦我啦。哦，这个还比到站，嗯，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选战当中的扣分因素。你说他可能不是影响最大的，他没有办法说一件事情影响到整个选战，可是每一个事件扣个一趴，扣个两趴，扣个三趴，你这样子嘛，就立刻倒转回来啦。再加上最重要的第三点原因是，国民党真的不团结啦，嗯，就是国民党的团结胜选之夜。缺了一个最大那一角是怎么回事？嗯、那一 最强母鸡怎么没来？ 母鸡你怎么不来？母鸡不见蛋了。那所以这件事情就自打嘴巴。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连续犯了三个错误，这使得到最后没办法。尽管你民调一开始赢成这样，哦，躺着选，想要冷战，嗯、结果冷战当中你自己犯了这么多的错误，不好意思。就让蔡培慧当选了。 嗯，来，石斑老师齁，我们今天比较难得齁敲到你的通告啦齁，那刚好又是在立委补选过后齁，那我请教一下，因为国民党齁，我们刚刚有讲到他们在选前打什么牌呢？打缺蛋嘛齁，然后呢在打说什么执政的傲慢嘛齁，那因为他们常常也会想说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啊，包括赵少康的战斗栏齁，他也在讲说啊，这一次呢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齁，民党要修全动法让孩子就要上战场，就是他们要模糊一些事情，然后都要把它升级到好像诶，我以前我用这一招有用、哦、那他们想要在这一次的这个立委补选也要来复制，可是反而复制不来、哦、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首先我作为外国媒体看台湾选举啊，确实是台湾的选举太难以预测了，就是说同样的大环境嘛，我们过去说诶，现在选举就是通膨啊各方面对执政党不利嘛，大环境完全没有变，比三四个月前反而通货膨胀更严重了嘛、哦、嗯，大环境没有变，而且呢人都是基本上都是大家都是选过的嘛，同样也没有出现什么政治的新兴出现嘛，然后票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到底是出现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的人的民有这个选民的民心思变可能变得是非常快的，这个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难以预测的，嗯，但是我觉得有几点不一样啊。首先呢就是说双方的党的环境不一样，第一呢是四个月前的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民进党呢是在连胜之后嘛，现在中二选区的补选赢了，然后又四大公投赢了，这个当时是这个信心膨胀，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民进党呢还没有决定谁来选2024嘛，当然说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有想法嘛，所以说九合一选举的很明显民进党很多的候选人在各自为战啊，这点是我们看到选举确实有这个感觉了，但是这一次呢哀兵必败，上一次输掉了嘛，输得很惨，如果这次明明大家都说这次可能赢的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之下，全党出现空前的团结，这点我认为是、嗯、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说已经2024谁出来选已经基本定下来了嘛，所以大家能够一致枪口对外，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反而说呢民进党四个月前犯过的错误这次国民党开始犯，国民党他在连胜之后包括就是九合一选举赢了，然后这个台北的立委补选又赢了嘛，然后他自己现在又开始膨胀，而且他们觉得很多人都想是不是自己出来选，所以说很明显国民党是完全不团结，我觉得这个一个团结的一个是不团结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嗯、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在这个纠错问题，上一次民进党选败之后呢，当时是很多这个选民是对民进党各种各样不满的，就、嗯、但是说呢赖清德总这个副总统上台以后当上党主席以后呢，他做了一连串的改革，包括学术伦理问题啊，涉黑问题啊，包括跟基层沟通不良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话他拿出个很明显的应对措施嘛，嗯，他不停的在纠正自己的错误， 对 这一点呢我想有这个选民都会看到的，但是说呢这些错误其实国民党也全有，国民党大家也并不认为国民党是不犯错误的，只是民进党过去是执政党被拿放大镜看得比较明显，国民党现在在完全在耗于内斗嘛，几个 几路人马在互相攻来攻去，一会儿有没有卡喉，一会儿有没有卡锅，一会儿有没有什么大局条款，所有的新闻都是负面的嘛。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是一个是修改正错误的，一个是在不停的犯错误，这是一个不同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次选举其实像南投立委选举为什么这么受关心，大家认为这是2024的总统 前哨战。 那前哨战的话，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说要把台湾带到哪个方向嘛，前进的方向。这一点不光是台湾的选民关心，全世界都在关心嘛。在这一点我觉得赖清德主席呢，他讲得很，他不，当然说还没有完全完善，但是不停地提出了，比如说没有必要宣布台独，正式宣布台独啊，比如说他那个十二字嘛，拼经济、顾民生、强国防、保和平，方向是很清晰的。所以大家知道啊，他是要往台湾往这个方向带走。那国民党呢，一会儿问关公，一会儿问妈祖，然后呢，还有说国泰民安，这个基本上是吉祥话嘛，这种也能当政策。那么下次是不是什么阖家健康啊，早生贵子、啊，都能变成政策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大家选民是不会买单的嘛。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几点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是团结，一个是纠错，一个是论述，这三点的话，民进党都比国民党要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还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就是说。去年四个半月以前是佩洛西来台湾，中国进行很大的军演，全世界都觉得什么2024 2025 2026可能台海要发生战争。那个时候国民党用这种恐战牌嘛，就是说什么青年上战场这样来恐吓大家。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中国的方向变了，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就是开始表示我们要两岸一家亲呢，我们要说共同维持中华民国中华人民族的怎么样，就是中共突然间他放下身段了。这个有几点原因啊，一个是这个习近平的他已经确认连任了，这个没必要搞权力斗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对中国攻击的太凶了，还有一个就是对国民党又保持期待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两岸的军事紧张有所缓解之后呢，这种恐吓的牌已经不管用了嘛。所以说我觉得是大环境也是有一个原因的。 好，分析的这个细节非常的多。那我觉得团结的这一块齁，国民党还是没有看到这个啊，嘴巴上面讲团结就代表说是不团结的齁。我们来看一下国民党呢在南投立委的补选齁，吞下败仗之后，那当然齁，国民党的现在气氛弥漫就是啊，来 Gamter， 那感觉上也是在抓战犯齁。像是谁呢？像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啊，奇怪，选前之夜这么重要，为什么大家都出现了就你没出现了齁。那拍那个影片齁嘛，是 Hipka 不当理气。因为如果你有心要拍，你录个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都好，你录个20秒，谁能够好？19秒半了、啊、哈，谁能够受得了哈？那蓝营议员就分析了哈，侯友宜哈故意刻意不参加党内的活动哈，他想要吸中间选民，可是呢就变成哈有一刀挥过来，变成有一些国民党人对他不能够谅解。 你知道他的手册上面是一叠，不是一张哦。然后他上面会注记哦，穿着黑色上衣、黑色鞋子、略胖，然后女性，然后8:15来投票，然后这个黑色西装外套帅哥9:25来投票。 我一定投你一票。 是。他每个都注记耶，所以这件事情有记者就在谈啊，这就前金后谢嘛。 在侯友宜的脸书里面也有很多人涌进去批评说怎么补选的这么不认真，你还在笑什么？2024我们一起来看。拿着手举牌开心合影，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基北北桃联合妇女节活动，要当北台湾领头羊，但南投立委补选国民党吞下败仗，让外界纷纷把矛头指向以市政行程为由缺席选前之夜的侯友宜。 选前之夜各地我们的首长都有去，那理论上为了展现团结是侯市长也应该要出席。 选举是一时的，除了这种虚心检讨，不但调整不好，扮演不一样的角色，也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事。 在这一次南投的补选，我们大家也都尽力的积极的帮忙下去协助。 这一场选战我们没有成功，对不起大家， 南投立委补选吞败，作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只能扛了。但有党务人士抱怨，林明真的选前之夜，朱立伦多次力邀新北市长侯友宜，对方以市政行程排满为由不去，就是不去。先前四大公投，侯友宜发岁月静好签字文，惹怒支持者。这次犹如岁月静好2.0版，再度成为战犯。而党主席朱立伦处境更难看。 不论是党中央，或者林明真本人呢，都应该深入检讨。然后拿出改革的办法，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很危险。 据了解，朱立伦跟侯友宜周日上午一起出席淡水一场告别式，两个人零互动，无选算账，谁该分几趴，机关算尽也算不准选民的 kimoji。 以前我们讲说国民党有不沾锅齁，都会想到是马英九，那现在不沾锅就是侯友宜了齁。可是侯友宜他还是有去帮林明真辅选啊，那为什么只做半套呢？在226的时候齁，侯友宜就有去南投辅选林明真，不过据说他迟到了25分钟齁。然后呢选前之夜齁，三勾夹四勾夹，在选前之夜的早上呢，各勾夹就给他带机说大家都要 po 脸书文齁，帮忙支持。哎，委员你有 po 吗？ 有， 你有，你为什么有的这么心虚？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没有 PO。 对，我后来发现齁，包括那一天来上我们节目的叶元之，他也没有 PO 齁，很多人都没有 PO。那我们看齁，他脸书不 PO 文，可是呢选前之夜说啊，我其实有市政行程啊，很重要齁，没有办法去。他录了一个影片齁，影片只有对19秒半，这不到20秒的时间齁。那其实据说齁，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羞美不拿齁，就是蓝营这边就传出来说，诶，人家朱主席齁三勾夹四勾夹，说拜托他要出席选前之夜，但是呢还是被侯友宜以市政行程为由给拒绝了。那现在齁搞得不可收拾，就是好像一副就是侯友宜有全权的责任。其实在选前已经感觉到那个就是说民调的差距齁已经有在变啊齁。 改变的齁。 已经有在改变了齁。那但是现在呢，谁叫你不来齁，全部都算到你头上。这边是从侯友宜的脸书文下面截下来的留言齁。有人说喝咖仔我听的是郭董齁。那有人讲说你就好好做你的起定齁，不要来笑想总统梦了啦齁。只要侯友宜出来选总统，宁愿投赖清德也不要挺就是这个背骨仪啊。你就看到整个洗下来齁，很多的人都对于侯友宜非常的不满。那瑞德哥洗安装喝喝会当做代志，喝喝会当呼算一杯这个案呢。 我不是侯友宜心中的这个蛔虫，所以我也不知道幕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不过他这样做的最后的结果是怎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想要呵呵做歹计，继续这样子延迟到六七月的时候，让国民党好征召他，他的美梦未必能够成真啊。那么一个选举要能够当选能够成功，不是只靠对手自己本身犯错，要非常的努力。你看我们在场的蔡培慧好了，他屡战屡败，但是他屡败屡战，他每次战一次败一次，但是你可以发现那个跟国民党的得票率不断的在缩小，在缩小。林明真事实上，林明真当时选县长的时候还赢了民进党的候选人9万多票，到了许淑华只赢这个蔡培慧3万多票，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呢？你的努力跟你的认真啊，选民都在看，那你必须要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嘛。那么在这场选战里面呢，事实上从去年11月底到现在，你可以发现面对选举败选，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民进党在反省自己，国民党在检讨别人，很简单嘛，不是这个样子吗？朱立伦主席、许淑华县长，甚至于林明真自己啊，这个候选人啊，他们都在骂别人，不断的在检讨别人，弄死力，弄死力。你看国民党现在后知后觉，然后呢，现在在讲什么？这个产品不好，林明真不好，不好，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都把它提出来？你们为什么不讲？你们为什么不阻止？你为什么让悲剧这样发生？诶，当时提他的时候说什么？他最高的时候赢过蔡培慧民调 15%，那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哎，这不行啊，这个产品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呢，后知后觉啊，那放马后炮谁都会啊。问题在于，那么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蔡培慧的一步一脚印，当天那个选举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林明真的太太在台上讲话，也看到了蔡培慧的妈妈在台上讲话，你看那种震撼的程度影响有多大你就知道。妈妈是这个性情中人嘛，她那一句我的年纪跟林明真一样大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全部都叫出来了，你知道吗？世代交替啊，你知道吗？又看到了徐小勋去说自己辖那个同选区的这个松安信义区的费鸿泰要世代交替，费鸿泰也不过68岁啊，林明真72岁，你还 徐小新还跑来帮72岁的这个林明珍站台啊，那不是天大的笑话跟讽刺吗？那么事实上侯友宜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众矢之的，大家出来这个等要抓战犯，他变成头号战犯。照理来讲啊，第一伤的人应该是朱立伦啊，因为他是党主席，你人 对啊， 狼是你台啊，狼是你的 通招嘛，你不是说要提对的人吗？后来证明是错的。 你不要忘记，我为什么说国民党在这个选举失利了以后在找别人啊，在检讨别人啊，很简单，朱立伦不是这样吗？他说是因为动用国家机器民进动，然后呢抹黑啊，这个等于说造谣等等啊。我请问一下，那请问你们为什么不仅请全党之力去力挺林明珍嘛？有人说那么侯友宜选前之夜来也不一定够扭转这个等于说相关的选情啊，那你为什么不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六都来？你为什么不认真像赖清德一样来7次35场跟这个等于说蔡培慧同台？你侯友宜如果来，你朱立伦如果来，每个人都来35场同台，你看林明真的事迹可能不一样哦。我是公摊北的哦，伊也去蔡奇亚，伊也去车队扫街，伊也去这个助选，他每一场风雨无阻，全部都来。啊，我问你啊，现在搞不好选情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可是你为什么不来？侯友宜也不过了2月26来一场，意思意思个迟到，对吧？ 哈， 啊，来一场啊，意思意思啊，对吧？哈，来公告啊，都说啊，请问。有什么事情比自己执政党五科里面提名的这酸总统的这个中国国民党，他在立法院多一席少一席的成败更重要？有什么事情？侯友宜说他市政行程满档，我不知道你的市政行程是什么东西啊？侯友宜不是说他很忙吗？所以呢，他不是去po说啊，这个什么他的这个执行任务中，然后去搞那个所谓的深坑轻轨吗？一定要那天搞吗？好，就算那一天拍完了。从新北开车到南投也不过3个小时的车程啊，3点钟你都没愿去嘛，很简单嘛，那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嘛。好，那新北的行程有多重要？昨天侯友宜出席一个场合的时候说他身上的这个伤痕是跟一群高中生打篮球，一共时间陪高中生去打篮球呢，一共去参加议员老爸告别式呢，淡水一年的探亲呢，议员老爸告别式是应该要参加的，可问题是我只是指说。在侯友宜的心目中， 啊那個、只要有心排行程，不会排不开啦。 去南投帮林明珍胡选重要，不是这样吗？要领军霸柄，然后认真说，我一肩担尽国民党的古今仇，我就是要让林明珍当选。哎、欸啊，他有吗？请问他有？你怪板蓝光是不是动用国家机器？最近的机器，最大的机器就是南投县政府，南投县长许淑华都请3天假了嘛。那刚刚大家在讨论那个南投县长许淑华的这个诡异的笑容，就我唔知呀，你唔知？但是、我请问一下。许淑华自己在选的时候，南投市都是大赢，你还干过两届的这个等于说南投市长哎、欸，啊，我一下面你大胜胜到林明珍，嘣就下去了，剩下1600，只赢1600，第三2000多，民间2000多，蔡培慧大胜啊，那归业了，连本大利把你赢过来嘛，你要去检讨哎，许淑华这时候不应该笑，他应该要把自己的脸蛋垮下来说，我一下面想呢，这个我们怎样哦。我们怎样？因为林明珍那个三管电话权，其实也跟许淑华跟马文君做过民调，因为这样而胜出嘛。那请问一下，这次的南投县长的党内国民党初选，他林明珍是支持许淑华的吗？是吗？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去 Google 一下啊、哦。所以呢，事实上呢，国民党是什么？这次为什么也有这样结果？我再强调，是因为蔡培慧一步一脚印在南投这样子走出来打下来之外。还有民进党大家那么团结一致，够一定的就是南投，就是南投，一定能共鸣到我们啊？不是，过去1996年开始有选立委的情况下呢，事实上呢，民进党都占一半以上。那是后来民进党各派系在南投，大家彼此之间啊，那么为了派系之间的这个等于说请杂，所以后来才让国民党有可乘之机。民进党马办在南投这个管定啊，可惜，非常可惜，立法委员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奥地宝从来没有赢过。这次赢代表什么？我告诉各位，这次赢了，那个整个我们的支持者几乎都炸开，都疯了，全台湾全部都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口气已经忍了很久了。从去年11月民进党九合一大输了以后，大家那种士气、那种愤恨啊，那种等于说一口气吞不下来啊，我以前没想你对吧？哈，那当然民进党要去检讨，要去反省啊。这也不过3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会过程会这个样子？最后做一个总结。那么从昨天的这个等于说选举结果，跟去年一月，那么林静怡用3个月的时间在台中海线打败30年国民民进党没有办法打败的严家，看起来民进党一定要打热战，一定要打这个等于说空战加陆战，绝对要正面迎战，正面迎战，龙牙 如果要采取那种宋襄公的战法，那种最后的结果就是台北市中山区的立委选举输，就是嘉义市长补选输。所以民进党从现在开始爱见倒见倒够见倒。 刚刚裴慧委员有讲齁，像是赖清德党主席齁，硬皮哦，三十五场对不对、嗯、那瑞德哥也有讲啊，讲到是说啊奇怪，那朱立伦你这么不也跟三十五场呢？你为什么侯友也不跟三十五场呢？你们可以用一样的强度去做浮选嘛齁。那宇翔老师齁，我要请稿齁，我这边有一些秘辛啊齁，是后后陆续呢有一些报道出来的齁，讲说其实赖清德副总统呢，他不是腰椎有做那个微创吗？啊不过其实他没松快啦齁，他每个周末都还是去齁，那一个行程一个行程走了35场齁，阿里有刚刚一波松快哦。 有，他其实在第一次去的时候还不会，然后在二月中的时候、嗯、发现他真的是腰伤， 走路的样子不是很 旧疾复发啦、嗯、但是我很敬佩赖副总统， 意志力很坚强， 走路看不出来、哦、可是在他弯腰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拜拜嘛、哦、就看得出来、 哦、所以他要用一个那种铁衣束腰要维持住，对不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真的很感谢。 我们再看齁，哦，这个很重要的打点啊，就因为其实过去齁08年以后，为什么民进党立委这一块齁没办法攻城略地，你自己人也是爱，真的是团结很重要齁，要脚一一的去化解过去可能有什么样的纷争啊，大概齁彼此的不愉快齁，像我们全力来支持蔡培慧齁，把这个士气齁抠起来。还有呢党中央，哦，我觉得党中央真的后来很给力啦齁，每天都是那个火力十足对不对齁。还有在3月3号诶别别 ,3 月3号国民党是怎么做，说哎呀我们哦千叮咛万交代齁，跟党公子讲说你们都要发脸书文来挺林明真。那这边齁、哦、不同的做法啦齁，我看民进党的部分呢，就是把立委扣扣过来齁，阿奎一起丢记者会，然后来表示说我们是挺蔡培慧的齁。那来宇翔老师清稿。因为刚刚讲到齁，变成是侯友宜变抓战犯的其中一个分子嘛齁。那朱立伦呢，朱立伦齁党内也有不具名的国民党立委说喝啊啦喝啊啦 ,2024 死心了啦，没你的份了啦齁，也有这样嘛。那包括郭台铭本来说他是要去辅选齁啊，一直都在讲安排时间，安排到3月3号都结束了 ,3 月4号投票结果出来了，他有就只有 po 了一个脸书文嘛，对不对？来我请教你怎么看。 如果真的有心的话，不论身体有点不舒服，家里有多大的事情，或是呢学校呢有再多的课，你都愿意下去了。也不要党中央呢发文提醒党公职说呢脸书哦一定要写什么，我们自己都写了。所以呢这就是民进党团结的原因啦。3月1号我来贵阳节目的时候，我就讲228的时候呢，我跟一堆蓝媒的朋友吃饭嘛，现在终于可以讲了、哦。因为他们跟我讲两份啊蓝营做的民调林明哲已经输掉了啦。我礼拜五跟实习讲哦，我偷偷这样讲哦，因为讲出来是我们是现场节目，讲出来罚钱。他说我不相信，张宇翔不要再骗人了，你是在安慰我。我说这是蓝营的、欸嗯，他说你可能呢被人家骗了，中了钓鱼三只鸡。我说真的啊，为什么要讲这个？请问呢，如果蔡培慧知道，请问呢蓝媒的朋友告诉我，那最懂大数据的郭台铭会不知道吗？然后朱立伦会不知道吗？重点来了，我觉得呢当大家最后礼拜的时候呢，蓝营的这些人呢就已经不是把南投中南乐这个选区的补选当成是一回事了，当作什么尔虞我诈，我正在算计啊 ,2024 年怎么样。所以说呢为什么郭台铭一开始说下去，因为呢哎呦简单来讲会赢嘛，啊下去要沾沾光嘛，蹭蹭声量嘛。啊后来郭台铭为什么一开始说要去跳票没去，懂大数据的郭台铭觉得这下去啊好像对我也没什么意义嘛。 嗯、哦、没加分 的。对、嗯、啊侯友宜算计的更深嘛。简单来讲赢哦都算朱立伦。输的哦人家说你不够力。你什么最强母鸡啊，被人家看破手脚。侯友宜的个性是呢，对我没有意义不会加分的事情我一介不取，我也不会做啦。已经说很多了，韩国瑜总统选举的时候四个公投中二补选，只是哦过去的事情你要忘记哦，现在离这那么近。我的结论非常简单，民进党把补选当作补选，上下都认知没有补选哪来2024啊，国民党把补选当什么，当成是啊模拟考热身赛。最后呢哎民进党之所以能够在去年站起来，针对啊败选的原因 这个赖清德主席有没有做检讨？学伦黑道议长，最后呢，盖瑞哥讲，朱立伦告诉大家，赢的时候都说我很厉害，输的时候呢，就告诉大家说，你看四个公投啦，中二补选啦，朱立伦永远对检讨，民进党动用国家基地覆灭选战，对台湾民主四个伤害。我记得在中二补选的时候，还有呢四个不通四项公投的时候，他也这么说。最后一个， 等一下，我插个话。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如果民党叫你搞，九合一为什么败选的是民进党？ 对、啊， 对不对？吐、啊、一句话就吐回去啦。 好、啊，当然了、哦，这个会，这个更有趣啊。徐小新告诉大家说啊，国民你要问他说，补选输的国民党该怎么办？徐小新回答是：笑就笑吧，绿营支持者，看你能笑多久。我告诉大家，我周遭的朋友看到这个之后的反应，要我转达徐小新，我们会笑到明年2024年啊。 这个我要提一下，南投这场选举不管胜败，我们都该感谢南投县民，他们参与这场补选，拿到了46%愿意出来投票，该感谢。徐小新或他们这种走法是带着仇恨，你知道吗？我今天如果当一个立委，我选区里面支持国民党的，难道我不服务吗？我今天当一个县市首长，我当个议员，难道我当选以后，你这波倒啊，香港人哎，是这样做事情吗？徐小新这种说法是带着仇恨看民主，你知道吗？民主不是战争哎，不是说你没有投我的就我仇人，视为寇仇，看你能笑多久。这一种仇恨蓝，那不叫战斗蓝，这种仇恨蓝，也许你很有凝聚力，但你会越来越浓缩，就像 espresso 一样，越来越缩，越来越浓，越来越苦。对国家有什么好处？那刚才讲到侯友宜，我倒有一个感受哈，侯友宜表现出来就是有争议他就回避，哎呀，林明真形象有问题，我就回避，只能同富贵，会赢了我就来了，不能共患难，民调看来没理想，我就心较横哎。刚才 我又插句话哟，侯友宜啊，没生生下。温提威温你啊，黑啦！ 宇韶 在承担风险。 宇韶在讲一个是很好，就是说你回想这个其实两点成一线，在韩国瑜选举的时候，韩国瑜已经来到新北市，我印象是板桥还是新庄？ 新北三重 三重哈、然后呢，侯友宜就在附近哦。 对啊， 他一样的理由，一样，我在忙市政，所以我没空。哪怕你抽15分钟就上台了。韩粉那个时候支持韩国瑜或者国民党已经提名总统候选人，全党将士用命就在等侯友宜的时候，我不赢哈，我在忙市政，这一次在忙打篮球，忙看那个轻轨线，所以很明显就是当你有争议我回避，当你不会赢我回避。侯友宜这种做法，我坦白讲，我不管蓝绿政党任何一个团体，这样的人要当团体的领导人高度都不够，怎么当国家领导人？ 其实侯伯喜不分蓝绿的嘛，哈。那我对裴慧文有一些哈，我很想知道的事情哈，想跟你请教哈，是这样的，因为苏贞昌他后来不是有拍了一个影片哈，最后一个礼拜，他就说啊、我们让裴慧仪、南投仪让林明真去中国旅行，然后那我重点在这边哈，他讲啊哈，蔡培慧在我当院长的时候一直跟我争取高铁到彰化，然后彰化就可以接集集线嘛，然后就。可以直接到南投去齁，包括日月潭这个红茶齁，远近驰名齁，你也一直来争取齁，所以就办了一个世界茶叶博览会齁，那推动产业可以外销齁，另外呢他也补助了2000万齁，南投埔里有一个自来水厂齁，荒废40年的园区，然后你呢说哎来来来，我们可以帮他活化齁，怎么样做齁，一公斤嘛齁，漂漂亮亮。那我请教齁，像是你在这个争取预算的部分，你是用什么样洗做碟吗？还是说你非常积极齁，然后就是点位一滴卡，因为像我们知道说像陈其迈就是哈给报名啊，点位一滴卡一滴卡，那你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哈，可以争取到这么多的预算？ 我觉得我有 people 哎、为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田中已经有高铁了，田中有火车站，可是它没有连结，那我会去分析为什么新竹有，为什么台南有啊，刚好彰化没有，所以我都会把这里的。坦白讲就是各项的条件整理好，然后我会去跟院长报告，然后也会提到说这里其实有这样的预算就可以加会什么样的人，我坦白讲多少有点政策分析的能力啦。那第二个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讲说除了刚刚讲的高铁或日月潭的红 红茶之外，然后像刚刚的那个自来水公园，我们会觉得说大家都想要清水设施啊，大家都想要清水公园啊，那埔里到底哪里有？所以我就跟镇长去把所有老旧的全部盘整一遍，就发现哇，这个60年，而且在日本时代就是自来水厂游泳池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提供给院长，然后希望院长来帮忙。我觉得做一个政治人物绝对不能只讲空话啦，我相信定宇也很有这个心情， 你们会开创那个议题，然后找你想要的这个地方去做去处理，然后去协助的。 对对对，像医疗机构也是，我可以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不会只是跟单一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它也是医学中心来谈，我现在也跟中荣在谈。所以我觉得能够有可行性的话，你一定要先期评估，你才能够到位。如果你只是用空话，那坦白讲就是空谈。 裴惠那一部分哈，他有政策分析能力，我们都知道，他很用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他自己不好意思讲，你不能有私心。公园都盖在我家门口，垃圾场都盖在贵雅他家门口，你懂我意思吗？不能有私心，是公共政治工作者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对对对， 你不能。这个房子我就把你划成住宅区，那边的我就给你划成蒙阿波啊，我当选就在焚化厂齁，就说你那个私心民众看得懂的，你到底是为了众人还是为了个人的土地个人的利益。我觉得南投这一次齁有一个很重要价值在比赛，就是南投县民在看谁是为了私谁是为了公。你知道今天林明珍儿子还出来向他爸爆屈，我老爸是为了你们国民党打这一战的耶，好委屈耶，就从头到尾都在讲我家我家我家，我爸我爸我爸，我的地我的地我的土地，这个公跟私其实民众是可以区别出来。所以培会能够争取到不管3亿5亿，你知道民间为什么能整合，有一个这次是4个人选立委哦，有一个立委是前民间当过一任的乡长，那个是绿营的哦， 国民党， 国民党不要说我选票结构一定压力啊，绿营又分裂有2个，就民间的乡长跟这一个竹山的乡长出来帮他的原因，是因为蔡培慧很用心把一个一个的政策一笔一笔的预算落实下来。你在对照林明真在处理然后水里到哪里的那个道路，争取到他故意不执行，所以公跟私人民看得懂，不要小看南投县民或任何地方人民的智慧。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比如说我把中兴大学到中兴新村设分校，然后而且是循环经济学院，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私心，因为我底下没产没地没处什么都没。可是林明珍他的那个豪宅原来是农业区，原来是工业区，就在他的任内变成住宅用地，然后才去盖了那个豪宅。所以这一点倒是我没有想到，但是这个很重要， 私心 这个会被检验， 私心还是公益，这个看得出来的。 因为讲到那个前民间乡长，而且道谢也好，说你大概刚怎样？其实因为我们就 是 直接可能会聚焦在蓝绿啦哈。那其实还有一个哈，他叫做陈冲建的哈，实习这个人我去发现好特别哦，他是农夫哎。他是这残狼这信狼，然后呢他是当时我看到他有一个去登记的时候，他说明他的理由齁，他就觉得说啊每当一滴齁弄齁郭明栋诶去警一不完啦齁，那他其实跳出来选，那没想到说齁其实这信狼齁选择选择啊竟然给他选上了齁，你跟他有什么交流吗？ 有基本上他是我们民进党之前在民间担任乡长，然后他自己有资材行，然后也协助一些农产品啊来行销，那这一点我是真的很敬佩。那我觉得他提出来的一些确实有一些政策可能我们有一些细致度可以再调整，我觉得这很好。那我觉得陈冲建大哥他应该是觉得说啊那也这么多事啦，这样我要揣算， 他也是很热情服务的一个人， 对对对，所以他能够得到2500多票，坦白讲也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肯定。可是我诚实的讲我非常担心欸，因为毕竟他曾经是 在选举的过程间你是蛮担心，哎呀有民间乡其实是绿的票应该是可以巩固住的啦。 对对对。 啊、这个他也是蛮厉害的，他拿走2500多票。 对 ,2500 多票其实票还不错。他还蛮有名的叫这个乡长农。 走进活动现场，侯友宜明显一跛一跛，上台致辞，口罩一脱他先打。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认同李登辉那种本土化农业。所以呢他一开始的时候被归类为泛蓝。然后所以你看到这一次他拿了2500票，PTT 上面有好多网友都说啊国民党分裂，如果那2500票给林明珍之后林明要动算，还有人这样子分析哦。那可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乡长来说也不是很公平，因为他其实一直都 是用一个没有党籍的这样子的身份去参选，然后有他认同李登辉的本土化农业，然后呢之前曾经被划归为这个亲蓝的势力，然后可是后来在民间将民进党这个选上乡长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推手幕后工程，所以某种程度 有代表， 代表民进党选上过一次县长， 所以某种程度其实我觉得你要硬把这个人说啊是绿的啊他是蓝的哇2500票给林明真，林明真动战，我觉得这个也有点荒唐啊。那我刚刚举手一直要发言，就是说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的确有一些现象是值得自己内部去好好分析的，就刚因为讲到侯友宜嘛，那事实上你知道吗，朱立伦哦，我了解是朱立伦其实后来知道那个民调哦，林明真一直下来之后，他到了南投拍桌子，不可以这样下去，整个党要动起来，要团结，怎样怎样怎样，在那边拍桌子发火哟，拍完桌子了，侯友宜还不了，还不理他呢，就是这个像话吗？就我觉得侯友宜的算计就是说，所有有争议的，所有有可能对我有负面的，有可能会拖累我的，我都不要碰，我都不沾锅。那其中还包括了，如果朱立伦这一次补选，他又胜了，国民党又胜了，对朱立伦来说，大利多嘛。那大力多之后，对于我侯友宜要出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是不是多了一个威胁？说不定他也有自己这样子的考虑嘛。那因为侯友宜每周吼吼做台积啊，然后我市政行程真的排很满，结果不是被温朗东给拆穿了吗？就说没有哦，你跑去视察那个轻轨，被眼尖的温朗东看看这个红圈圈，不对啊，你是3月2号的时候去视察的啊，你根本就不是3月3号嘛。所以你在选前国民党团结之夜，你其实是可以到现场的嘛。好，那新北市政府被抓包了之后，新北市政府的讲法是说没有那个，我们是反映画面因时而进去的。桂雅跟我都当过记者，当过主播，我们完全知道什么叫做反映画面。反应画面不会说啊，我今天拍完了之后，我去找一个昨天的袋子来给你塞进反应画面。都嘛是现场拍完了之后啊，这一趴这一块拿过来做塞反应画面，他不会找前一天的嘛。所以我觉得侯友宜的新北市政府就是你说了一个谎，你明明就是摆明了没有要去跟国民党团结，然后被抓包了之后又必须再说另外一个谎来圆你之前的谎。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去，也难怪有这么多国民党内部的人都会觉得说你侯友宜从来不跟我们国民党团结。所以当你侯友宜跟郭台铭两个人在国民党里面，谁能够代表出来选总统的那个支持力道的水位，透过这一次的南投立委补选，其实水位的高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有没有说谎齁，我们很难去断定啦齁，但是不符合常理的确是这样齁，因为通常出击去拍齁，我拍了就拍了，就是这一天的画面。那因为他的解释是说啊，没有没有，是我们前一天呢齁，就是我当天拍觉得怎么一直在反光，所以呢我就调了前一天的画面来看齁。阿姨公齁，我们团队就是这么厉害，我们效率就是这么高齁，因为朗东说奇怪，你3月3号拍，3月4号丢出来齁，他就觉得说速度这么紧嘛，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效率很高。那假设他们是一个很专业的团队的话，其实这个为民选前之夜缺席的那个影片，我们算是截了一个比较清楚的画面，因为你当天看就是背光那你如果是非常专业的团队的话，你应该会换个画面，然后让光吃进来，侯友宜才不会明哦哦啦齁。这个是一个观点提供给大家齁。那所以委员齁，我要被清稿啦齁，现在其实变成你知道吗？你侯友宜如果去了的话，哈，不管先姑且不论选举结果，你去了的话没事，谁会检讨你？可是因为他没去，然后拍了一个影片，又是19秒半，所以现在呢变成众矢之的。那你怎么样来看？ 我其实觉得侯友宜的团队有一点点失损啊。怎么讲啊？虽然很多人都说侯友宜是因为这个知道林明真可能不会当选，所以不想要这个最强母鸡这个砸这块招牌，所以不去。但老实讲，今天即便侯友宜到了现场，然后参加了选前之夜，最后林明真输了，也不会有人觉得战犯是侯友宜啦。难道今天林明真输关蒋万，就是战犯蒋万，蒋万有趣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考的逻辑，我觉得我相信不会是侯友宜他们团队唯一的考量，但也的确因为侯友宜他没有去选前之夜，导致你看选完之后现在在抓战犯的时候，其实最该担当责任绝对是党主席，因为党主席本来就是握有整个操盘的一个成功跟与否的一个决策权嘛，所以他当然是必须承担战败的责任。但大家发现战败的责任不放在朱立伦身上啊，也没放在郭台铭身上，因为郭台铭不是国民党籍嘛，所以放在他身上也怪嘛，所以这个时候变成侯友宜跳出来，因为他没去选前之夜，所以导致现在所有人都觉得说，哎，侯友宜你看又不去了。那我会觉得说，你说会不会对南投县的这个民众有一些影响？哈，影响到对于侯友宜未来的支持度，我觉得有限啊。因为老实讲，今天不出来投票是蓝营自己内部支持，他决定要去投不去投啊。那我觉得大势大概是已经决定的。但问题是，他会有个外溢效应，怎么讲？他会对于台湾其他县市的偏蓝的支持者，会唤起过去某些印象。那过去印象就是包含那时候四大公投，包含后来那时候跟韩国瑜合体的问题。因为老实讲，过去深蓝指责侯友宜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过去几年过去几个月经常发生。但等到侯友宜在总统大选民调不断领先的时候，我必须说这几个月比较少听到了。那换句话说，深蓝的民众也会觉得说，啊，我今天要为了国民党赢，所以我愿意团结，那我愿意支持一个比较强的候选人。那但是侯友宜今天他做了这个做法之后，其实某种程度唤起深蓝候选人觉得说，诶，会不会侯友宜在很多时候跟党中央或国民党有一点点不同调，那这样子就会引起心情的一个矛盾。那这心情矛盾，我就觉得对侯友宜来说反而是比较伤的一个反应跟内容哦。所以我会觉得他们这一次团队这操作，我是有一点点看不懂。当然我当然很客观的，我也希望我也相信他是所谓的市政行程，但是这样子理由，老实讲，我觉得强度可能还是不够强的。 因为每次都讲这个理由，可是明明吼，台湾就这么大，你其实要去吼，真的有心的话，其实去的车程吼，咱裴慧伟嘛是对咱倒过来嘛吼，对不吼？其实没有那么久的时间啦吼。那我就好奇一件事情了吼，国民党吞败哈，这个标题写啊不意外哈。王鸿薇呼吁的是啊，既然哈我们那个侯友宜要出现了，那2024呢要来考虑的就是啊新北市长谁来接，我们是不是要提早部署？哈啊，你觉得嘞？ 谁接新北市长啊？我会觉得首先我要讲一件事情哈，侯友宜现在的确是最有可能参加国民党所谓总统候选人的一个人选。那当然我们必须去预备所谓新北市长是谁。但是这个预备不是台面上说，诶，我们现在来征选新北市长，开始征询说，诶，谁有没有意愿，这样会让大家觉得说你这个吃碗内看碗外。所以我觉得当然内部你说党中央要不要预备，要。但这件事情不是公开的，你内部当然是可以去做你私下的运作。那等到真的侯友宜，因为老实讲，侯友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宣布说他要选总统这个事情。好，当然大家都觉得说他应该就是他了。但问题是在他还没跳出来，而且甚至是你知道还是会有变化，但还没明确的说我要选总统之前，你都去操作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只是再一次伤害。 尤其齁，感觉你们内部检讨都还没出来，然后已经往下叫说，哎，那个新北市长的这个我们也要提前部署齁。这样我觉得人民的观感齁会更讨厌啦齁。那但是有一块齁，因为在选举那一天很怪哦，吼，委员你一定有感觉到，那也安内啊，吼，你在现场就觉得，诶，投开票所怎么 always 有人在那边，然后呢，他还手上在那边做记录，然后说，诶，高矮胖瘦啊，有没有戴帽子啊，到底是穿红衣啊、黑衣什么的，吼，有去做一个表格的记录，吼，那查获两件，有六个人呢，有门威，吼，然后就是妨害投票罪，吼，来函送法办。后来又发现很怪哦，怎么会有这种齁，这是盆栽 盆花里头放密录器， 上面应该是兰花没有错吧齁，啊，中间下面呢，诶，它有一个算是一个镜头在拍齁，包括电表也发现有啊，居然呢那个当事人还回答说，啊，这个我们已经放在这里三年了都没事，哇，原来部署这么久，那你感受到哪边很奇怪？ 我觉得这件事情齁，前后我有三件事要说。第一个是我自己去这个民间乡浊水投开票所的时候，确实是看到密录器。而且为什么我会去，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每个乡镇走，然后那个乡长就说厉害来家夸，因为我们套炸，早上八九点发现就已经去报案了，警察也在这里哦，可是他不动，为什么？因为他要南投县政府的选监小组去判断是不是在30公尺以内有没有影响选举，可是他明明就在投开票所不到10公尺的地方，然后都不动，然后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就是外套盖着，然后是密录器，然后一个阿伯就坐在旁边，我就特别去问，我说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你这个底下是不是密录器啊？为什么你要放在这里？那阿伯就说 说啊，我都要录影啊。我讲你别塞录影呢。 一个公园一边录影哦。 我讲你别塞录影呢。你这个呢是在选就是选就是离30公尺以内、嗯。然后我接着就觉得，哎、欸，这个阿伯听起来看起来不像是当地的人、嗯。我就说阿伯，请问你对台来一共南博啦、嗯。结果他要讲第二句话的时候，旁边一个女生，他就说你不要回答他，你不要讲话、嗯，然后就不讲话哦。嗯。然后我们这样讲的时候，那个阿伯就把这个密度器拿起来放在他的口袋。嗯，可是我们当时在讲的时候就发现，哎，另外一个更近的，就是投开票所门口对面私宅的一个高处也放了一个密录器，然后我们就过去，然后我们也请村长来说，哎，村长你去问一下这一户，这是不是他们的密录器？结果正好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那个阿伯又去把那个密录餐拿起来，又放在他的口袋，嗯，第二个密录器哦，那我们就跟着这个阿伯在。聊天，我说阿伯，你哪坑这密录器？你对对来，旁边有一个那个女生，另外一个女生就拿了摄影机录我。她说你不要回答她，你不要回答她。哦，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录我？她说我就是要录你。我说哎，你这样也不对吧？一个女生哦。嗯。结果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对面的电表又有一个密录器。 哇，那附近就3只了， 而且为什么对面的电表呢？因为它是在庙的旁边，庙的左右两侧各有投开票所，所以另外那个是设、 对着每一个出口啦。 对，那我们觉得很奇怪。然后那个汉林乡长，就是民间乡长，他觉得这样不对，他觉得他也要把这个密录器拿去报警。嗯，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快3点，警察来，然后才讲到那个选监小组来，然后中央的选监也觉得说这绝对不行，因为密录器不是只是密进出的人而已，他有第二个。你知道他的手册上面是一叠，不是一张哦。然后他上面会注记哦，穿着黑色上衣、黑色鞋子、略胖，然后女性，然后8:15来投票、哦，然后这个黑色西装外套帅哥9:25来投票。 我一定投你一票。 谢谢谢谢。他每个都注记耶、嗯，所以这件事情有记者就在谈啊，这就前金后谢嘛、啊。你有来投票，我可能之前给你一间两间啊，你有来投票的，我后谢会再进去嘛。而且这个名单是一叠呢。一叠、嗯，然后第三个，后来警察来了，说：“哎，这个不行，这个是违法，要做笔录。”他们抗拒，他们不上去。然后后来呢，他们就跟着上去之后，他们拿出一个这个应付警察的教战手册，就说：“我们没有讲话，我们只是在这里关心民主啊，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回应的这个手册，所以不管是密录器，不管是名单，或者是他们回应剪掉询问的手册，这都是系统化的。甚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找警察来，他们就找这个全民监督联盟来、嗯、穿着这个蓝色的外套来、嗯、然后就在那边教导这些长辈，就是阿伯还有几个女性说，你们待会要怎么样，你们待会要怎么样、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检调单位一定要处理，因为这是系统化的犯罪行为、嗯嗯 嗯、第一个我先讲结论哈，这件事情检调已经分案调查啊，调查什么部分啊？第一个最基本最小的叫做是否违反选罢法，有没有妨碍投票，现在有这一条。另外刚才讲，你知道他那个表在记录什么呢？他总共有五列，第一排是记录说几点几分这个人出现， 对， 第二排记录他穿着衣服的色系，第三排记录他有五个重列，记录他穿有没有戴帽子、衣服、裙子、裤子还是什么？然后第四个重列呢，描写身材高矮胖瘦。第五个重列，男或女性别。请你告诉我，监票谁在记录投票者的特征？我监票应该是去监督他有没有做票啊，开票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假的票报成乙的票，那个才叫监票。嗯。他是去记录进入投开票所的每一个人几点几分到。是男是女，穿什么颜色衣服，这哪叫监票？这在监督人民的投票行为。所以他又在我们根据法律规定30公尺内你不能录音，不能扩音，不能妨碍，所以他们站在那里拿着密录器或者拿着手机录影，本身已经违反所有的规定。他们鬼扯说我又没有吵，人民有行动的自由，我在监票，你们是不是有见不得人，这些说法都有人教我，但基本上这些行为不行，不分党派，大家都知道公告这些都不行。所以一个是有没有妨碍投票，我觉得这个很明显构成 妨碍投票。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记说哎，这个短头发女性穿白色上衣讲话有鼻音，在几点几分起来投票啊，这王思琪，因为他是不是有答应我他要投，要一定要来投，你一定要来投嘛。 买票哈，第一个你一定要出现嘛。你记得严宽恒那一次也是在那边一大人那边记录，在记录上六来不啦？嗯，六来，我有跟你要求，或者所谓的前金，你有来，是我的票的比例就会高。所以为什么要去对照这个人的外表特征？这不叫监票，监票是监督投票开票有没有做票，这是监督投票人，这是最低层次的违法。那现在检调在查的第二个层次。是不是组织性犯罪？ 这个， 就哎，一群人呢，还不是南投人呢，有北的，有南的，有还有从美国西美西来的。我跟你讲，我还看到有掌握有一个人是从加州来的，他在加州所属的团体哈，我坦白讲，那个团体就教会开枪那个团体，你们这一群哪来的？是不是组织性的？就他是犯罪行为，那是不是有组织性的勾串，构不构成组织性的犯罪？第三个，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境外敌对势力在背后？所以他有三个法律层次，我们是要求检调，你要勿枉勿纵，好好查清楚。所以从他这里面看出来，他有团体分工，有执行，还有劝阻哦。有两个阿桑被拦到，他说：“没啦，我是来给你卖安内啦。”我在西班牙遇到那个某一个特定族群真六万齁，西班牙巴黎都有动手的，然后你发现他偷你东西， 黑白脸，对不 对？旁边会有出来说，哎呀你不要拦他，我带你去报警，都是同一伙的啦。我那时候被偷，西班牙警方说那个劝阻你带你来找我的也是他们那一伙的啦，就他里面有劝阻的哦，有执行的哦，然后在警察来了，选监人员来了，也有知书达理出来讲话说，我是宪法保障的权利，根据第几条你凭什么这样，都有教战守则，所以它是一个组织性的行为。那他成员的特性，你把这一个团体的成员特性，你去找到他所有网络上的资料，里面有统促党的，有新党的，有促统团体的，但不见得是这些政党指使的，可是这些人的背景都有个共同的特色，都是红蓝促统人士在里面。 我请教石班老师齁，因为你那天应该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对对对对，你是不是蛮吃惊的？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比如说加拿大现在在天天控诉中国你介入我的选举，加拿大跟中国离那么远，而且就是地缘政治不管是经济上都是基本没什么关系，即使加拿大的选举中国都要介入，那么还看到澳大利亚的选举 对 都在介入，那么台湾的选举他怎么可能不介入呢？他一定会介入嘛。当然说我们现在虽然这些直接跟中国有没有关系我们很难说，但是说刚才说有很多的小党的人在里面嘛，这个基本上政党都是没有钱的，小党是更没有钱，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过去我们查过，就是说分海陆空三种，就是说首先空战嘛，就是说假新闻来带方向嘛，这是最常见的，通过假新闻。那么陆地呢，就是说在中国的台商组织给他们返程的机票，让他们回来参加投票活动。当然说这一次地方选这个直线南投，可能这些人并不是很多的。那么还有一个是海，就是通过海外的一些华侨团体，通过资金或各种信息把钱运到台湾来，然后介入台湾的选举。那么刚才这个王委员说有从美国回来的，那么很可能。这个美国这所谓的华侨团体很多是和中国有非常深的关系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他来监视这种问题是当然也是违法的，但是监视后面为什么要监视呢？后面很可能是买票了嘛，那买票是所有的民主国家是最不能允许的一种破坏民主的方式嘛，所以说要查不光是他放密录器去监视别人，是后边的买票查他的金流，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背后到底还有什么宗教领这一次好好的去查一查。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在海滩上面如果说你去写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表达你的情谊，那个是很浪漫。但是呢在海滩上面出现什么那来看瑞德哥。这个字有一点懵懵啊，好帮大家解密，因为他写的实在是有点含糊齁。这四个字叫不要罐头齁，然后再往这边来马房部他说什么主菜是白饭，也就是说没把糖而假齁，那这边呢马房部的伙房都没有肉，肚子饿吃 都只有吃罐头跟泡面。好，那大家想说、欸、到底是谁啊？因为他又特别点说马房部的伙房嘛，齁，那疑似是不是驻防的官兵在沙滩上面写下这个齁，啊才发现说原来问题是因为齁运补的船只呢齁，因为可能海象啊或者是船只有什么维修等等的问题齁，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开船了。 黄国书立委 高举手板对着无党 礁石还打。 他们那个肉我今天有问了，两天， 两天，你说只有两天没有？ 有两天，而且这两天是用我们在军中都有那个牛肉大罐头啦。 对对， 我今天问了陆军参谋长哈，张元新参谋长，我直接问我说，暂时或者我们在演习的时候哈，吃口粮可以，但平时我们应该好好照顾官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把事情讲清楚，瑞德大哥是老特战人员，他会更清楚这个状况。后来才发现说那个那边的风浪大，还有一些民间的运输船故障之后，肉品，新鲜肉品，冷冻肉品， 对， 没有肉。我今天还问了三次说你确定是两天，他说两天但是蔬菜其他都还有送到，那两天没有新鲜的肉或者没有所谓的冷藏肉的时候，他们是用罐头，确实是有罐头来处理。那今天早上七点钟13栋运补就载了十天份的肉品过去了，所以运补可能一个月内齁，这个马祖他们的县东引县政府那边他们的民间船一直有问题，是21天，但是这个肉品的停止大概停工是两天左右，这个是今天陆军参谋长在立法院答询有文字记录的回答，但是是不是两天，也许官兵讲的跟参谋长讲的不一样，所以一再叫他确认，所以状况是这样子。那肉是以那两天是以肉我们军中的那个副食供应站的肉品罐头来做指引。 冷刚虾干安呢，然后虾干公我们主菜都是白饭齁，一副就是假崩胶眼皮中尴尬啦。 这件事情呢，那么包括军方国防部马防部齁包括连江县政府都要负责任齁，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军民所使用的这个船只呢，运补船只呢是同一艘齁，那么有好多理由跟借口啦，就是这个海象不佳，然后另外就是好像是机械故障等等啊。那么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我据我所知还有两艘这个客船，对不对齁，为什么不用客船先运部分的这个相关的肉品啊，还有相关的这个蔬食啊。各位，我去过好多次的这个马祖，马祖是五岛四乡，举光更是离岛中的离岛啊，为什么它是离岛还要比离岛还要外面啊。那么我还是呼吁国防部跟马防部啊要重视这件事情。当然台湾的部队没有到那种娇贵到说齁一定非得要吃新鲜的这个等肉品不可了齁，因为呢那么真正暂时的时候，如像现在的乌克兰有新鲜的肉跟新鲜的蔬菜可以吃吗？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战争啊。可问题就在于那么平时的话呢你就必须做到，因为我自己本身在特战部队也当了这个6个月的火尾跟采买啊，所以对整个流程还蛮了解的。它是因为它必须从南竿就是马祖分为南竿北竿举光东引啊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离岛嘛，然后再运过去，船出了问题就货运的船出了问题嘛。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了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举光本身还有民间的这个措施呢，他们已经断了很多的这个肉啦，还有新鲜的肉啦，还有这些蔬菜啦，断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已经20几天没有运补了嘛。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民间也这样，你就算军方可以出来说叫跟民间采买，问题是民间也没有啊。民间自己也不够吃，你也不够吃，那我怎么办？要提早因应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做好准备了。万一战时的时候，我跟你讲坦白的，如果以现在这个状况，你给我的这个羊肉跟那个牛肉罐头吃不错了。真正战时的时候吃到没了，你们看到了亚速钢铁厂吗？还有过去那么我去这个东沙岛跟相关的这个太平岛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船运补一次。常常遇到大风浪还是台风干什么没有运补怎么办？我跟你讲，只有前2个礼拜可以吃到新鲜蔬菜跟肉。后2个礼拜都没有吃罐头啊，吃罐头跟其他的东西啊。所以呢，事实上我相信台湾的这个部队没有像他们讲的那样说饿死了没有东西吃，只能吃泡面，然后只有白饭，不至于到这样啦。但是呢，确实有2天没有肉吃，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要改进，要有方案，而且不要忘记哦，不要忘记他是在离岛，是在前线。万一发生有这个擦枪走火的事情，还是中共老台，还是中共真的犯台，那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事先做好准备。 哎，委员，我想要确认一下事实哈，你说你有去确认过是两天对不对？ 今天早上有咨询报告。 哦，对对，那我有疑问啊哈，因为到底是整个马祖都有这样的状况，还是说只有举光乡举光这个地方 第一个状况？我们在离岛马祖那个边是举光啊，那个写沙滩写字是西举哈。 嗯， 就在这个离岛的时候，确实运补靠船运，那我们现在都靠叫做商包船，也就是东引县政府哈，他们会有民间签契约的运输船，有大艘的小艘的在那边运输。那这21天来，一方面红硬多海象不佳，那小艘的不能走，那大艘的是好像故障了20来天啊，那一直是跟县政府签约的厂商协调要赶快来送，那一直没有。但是过程当中有些船可以开的时候，新鲜的蔬菜是有送过去，但那个船本身没有冷冻冷藏设施，肉品怕坏掉，所以在中间有两天，好，这个是我还要特别强调，陆军参谋长回答说有两天没有新鲜的肉，只能用罐头肉来代替，是两天。那我坦白讲，平时的时候两天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官兵必须忍受， 嗯， 好，尽量能够供应上储存好来照顾官兵是最起码的。但另外一面来讲，过去师对抗南北对抗啊，那个瑞德哥在当兵的时候或我们当兵的时候，那个对抗当中啊，还吃口粮啦，你不要说有热的，有时候都不容易了。所以部队在离岛确实有辛苦的一面，我们能够让他不辛苦，尽量不辛苦。所以这两天过后，今天早上我说幺三洞载了十天份的肉品进去就冻起来，然后他就可以来处理了。至于我觉得比较题外话的一件事情，战区耶。 嗯， 我可以在沙滩写那么多字，还可以从制高点或者无人机拍一下那个相片传出来。 嗯， 当地的指挥官到底那个滩头有没有在顾着啊？你知道你在沙滩上写字，不要写写个 I love you， 我看这指挥官就出来说你在干什么？ 不是我其实还有疑问，会不会不是官兵写的？ 那里通常 还是说只有官兵会？ 我不知道是不是官兵的，那我们去查了。我意思说在一个战区前线啊，离岛的离岛，在沙滩上可以写这么多字，还可以拍一个照片哈，哎，这个防务上确实要加强了。 嗯哼，好，来，我们进一步来看哈，现在是中国的这个人大他们哈两会正在开会的这个期间哈，阿兰贝来款啊，有一个女生呢，大家应该也不陌生的啦哈，台湾女孩林友诗哈，林友诗她本来是政协委员哈，这次她当选新任的人大代表，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哈。他呼吁中共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改成一国一制。那宇韶老师，我被清稿齁，其实国民党一直在讲说齁九二共识嘛齁，那下面那一句应该要接的是一中各表。可是九二共识已经被老共齁在2019年就已经越框越小齁，变成是几乎是跟一国两制画上等号。啊，现在他连一国两制都不喊了，他喊的是一国一制。你怎么看？ 对，我没有年龄的歧视啦，哦，但是我也不会像呢林友诗呢在57岁的时候自称是台湾女孩，我今年52岁我也不敢称呢，啊，我是台湾男孩嘛，我最多只能说呢我看起来好像是石板的兄弟而已嘛。好，但关键在哪里呢？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才是要为大家说清楚，虽然我知道国民党会说这个不能代表我们党啊，哦，这个林友诗啊，这个基本上去香港定居了。但是为什么说国民党出来发表声明呢？因为这刚好是跟中共确认，也向台湾民众证明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有没有一中各表。但我认为国民党不敢，为什么呢？坏就坏在哪里？因为你们知道林友诗所主张的事情是老共现在官方的说法，但是呢你不敢去跟他确认，因为你们内心知道所谓一中各表在北京眼中根本不存在。林友诗啊主张什么事？当然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啊，他61岁啊，14届全国人大，然后呢13届全国政协，出生于高雄眷村，16岁就全家移居香港，2019年遭中华民国除籍了，所以说呢他根本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他也不是台湾人。他呼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改成一国一制，不要给台湾特权。我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政协开的时候老有这样的人哦，宁左勿右，简单来讲老公安排下就 LP 啦。哦，他一心揣测，他也很清楚那就是官方的方向， 嗯， 但是这种人呢刚好就是会妄议中央，不小心把真话说出来。来，我进一步说了，他提了哪三个东西呢？第一个，台湾基于中原则， 基本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主张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对民进党来讲没这问题哦，对国民党来讲哦，你应该要谴责这样的人啊，什么意思呢？因为说好的九二共识不就一中各表吗？中华人民，因为蔡英文有讲四个坚持的，所以这一题民进更不用回答了。那么朱立伦要回答，郭台铭要回答，所有呢有志于代表蓝营的人竞选总统，针对这个现象你一定要回答，因为他所传达的就是官方的立场嘛。好，第一个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第二个是什么呢？将来统一之后呢，省长省委书记呢直接来管辖，因为过去一国两制啊，或是啊这个台湾版本之中呢，都说啊什么内地不派军队来接收啦，维持台人治台啦，台湾拥有自己的这个高度的自主权。他现在讲叫省长跟省委书记来，台湾的军队呢编入解放军，这叫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支军队。第三个更扯的地方是台湾可以维持现在的教育制度啊，但是课纲教材都采中国版本，哎呀，这不就是学习营吗？这不就是所谓的习近平思 平安。 啊，朱立伦，你每天跟他讲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或是民进党带来风向啊、一中各表是民进党是我们现在的基本立场。那你就把基本立场拿出来，直接谴责所谓的台湾女孩，根本不代表国民党立场，也不是的台湾立场。朱立伦，你敢不敢？ 我让委员先来做个回应哈。你听完了，你们国民党或者是说你自己本人哈，对于林友师提案一国一制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基本上是胡扯啊。首先，第一个，他现在已经不是中华民国国籍了，他为什么凭什么代表台湾人民？而且还用台湾女孩这四个字代表台湾人民在发言哦。我觉得第一个是台湾本身的民意是不能接受他的所有内容哈，不用说国民党要出来回，当然可以回，但问题是国民党回一个，我甚至觉得是 nobody 是为什么？但我觉得国民党基本立场是不会同意他的内容啊。再来讲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用这样子台湾女孩做大内宣，对他们内部人去做说，台湾人支持这个方案，甚至是一国一制，还是台湾人自己提出来的，刻意的去模糊台湾民众的一个想法，以及让他们内部大陆内部民众有误判，就是说，原来台湾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啊，那时候我们一国两制可以，那更不用谈说一国一制了。那这样子当然会造成两岸之间判断会有一些信息不对称或进行误判的过程嘛。所以你当然说，我也必须要讲哈，国民党长期以来我们被盖上所谓这个红帽子哦，的确面对这样子的事情，要不要每件事情都比较激烈或比较严肃的去反映这件事情，或去否认这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这政党立场。 不是啊，你们的激烈有分呢，你们对民进党都很激烈，对共产党都很激烈。 因为我们他跟我们距离比较远，他们跟北京比较近。 没有啦，怎么？ 但我跟你讲啊，委员，你冷静下来看哈，这是中国在开两会。这一个人是中国的人大，我不管他叫什么台湾女孩什么什么孩旗帜，他就是一个传声筒，把讯息带出来。他带出来讯息是什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我告诉你听清楚，就三件事情。第一个，台湾的公务人员最多做到中低阶，中高阶的为了避免纷争，选举没有，中高阶的公务人员由中共指派这公务员。第二个，学校的教育采取中共指定的教材，台湾的老师没用的，你知道吗？你会中共的教材吗？第三个，军警维持但编入解放军，你知道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首先针对的是台湾的军公教啊，军公教朋友要看清楚，中共讲的反台独是中华民国叫台独，台湾叫台独，维持现状叫台独，你们的党主席派出去的副主席还在跟中共一起讲反台独，这全部是一套的。国民党要讲清楚，当你推销这个方案，你出卖是我们子子孙将来还有军公教岌岌可危的命运。 好，来，我们接着看哈，因为中国他们的两会在开哈，那包括呢领导班底哈也有在换血中了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现在要做前总理了，对不对哈？我们来看一段哈他讲的话哈，他临别秋波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人在做，天在看。”那他要想要讲的弦外之音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本届政府任期即将结束，现在，我代表国务院 向大会报告工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即将卸任，除了在5号举行的中国历史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发表任内最后一个报告，更和国务院的干部下属合影告别，只不过这一席话却意外引人遐想。 人们常说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 大伙笑得尴尬，李克强原本只趁大家话家常，没想到突然话锋一转，在场的国务院干部不敢有热烈反应，更引发各界联想，是否意有所指要说给当政者听。 石斑老师长期观察两岸，所以我要请教的是，李克强他这个任内最后一次报告，然后就这样他就裸退了，对不对？那李克强跟李强差几滴暗哥差就追了。那我要请教的是，当李克强在告别的这个谈话当中，然后又讲了一个人在做天在看，你觉得这个弦外之音是什么？ 李克强当了十年中国的总理，实际上是被习近平欺负了十年，他的所有 十年被欺负十， 对他的所有的权利一个个被习近平抢走，然后呢，他有话不敢说，他只能用非常非常含蓄的方面稍微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李克强今天的退场呢，是一个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正的完全面推行起来的是共产党第十三大。十三大的时候呢，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就是改革开放和思想基本原则。那么就是从此中国进入了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时代。但是很明显就是说，现在的习近平的二十大之后，他的治国逻辑再也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也没有改革开放了，他现在就是以什么强国梦啊，或者对党要忠诚啊，就回到毛泽东那一套论述了。那么李克强呢，作为毛泽东就是改革开放时代应该他是最后一个人了，最后他也完全没有斗过习近平，就是非常有遗憾的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么中国呢，上来一个李强是习近平一手提拔下来的，就是过去是习近平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是他的秘书长嘛，那所以说是对习近平唯命是从的，完全天天靠揣摩上意，只想就是猜测习近平的想法，在习近平说话之前先把政策推出来的这样的人当总理的话，那么也就是中国从此呢，就是不是以经济逻辑来判断问题，而是以政治逻辑来判断问题的。所以说呢，另外一个，习近平没有最后的制衡力量以后呢，今后台海如果发生战争，就变成习近平一个人的战争。他只要哪天早上一拍脑门说打台湾吧，就可能就是没有任何人能拦住他了。所以说，这个对全世界来说，其实是中国是进入一个比较非常一个危险的状态。所以台湾一定要非常小心的。 那今天石斑老师来哈，再补充请教，因为有一个蛮重要的活动，你算是一个你是协力单位是不是 哈？哦，有一个像这个是安倍晋三的这个纪念影像展， 这个珍贵的生活照片哈，其中有什么样你看到你很有感觉的？ 对，这些照片呢，就是说，首先是我们产经新闻呢有19位摄影记者，历时30年，他们从年轻时候就跟着安倍拍下了很多的照片，然后还有安倍昭惠夫人呢，她提供了30多张的安倍的生活照，就是说，比如说这是安倍拿着这个叫鲷鱼烧嘛。这个鲷鱼烧其实是日本的，就是障碍人士他们自食其力。 念鲷鱼烧听成章鱼烧。 对，然后呢，就是他关心弱势的，在这一个集会上，就是拿着这个去吃，像这种非政治上的活动的照片，虽然我们照来，但是很少在媒体上去。还有比如说安倍在家里边，他家里来客人，哎，确实有章鱼烧，他自己烧章鱼烧然后呢就是招待客人，这些生活中的各种照片都会展示。然后呢，还有我们和黑熊学院合作，所以说最后还有黑熊学院的展区，就是不光是缅怀安倍，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而是呢日本和台湾今后联合在一起共同捍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希望大家支持，谢谢。 如果对安倍前首相他的珍贵生活照片 点有兴趣的话，那石斑老师应该也在他的脸书上有打宣传，好，都可以去看相关的资讯。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个笑话啊，什么笑话呢？这个是中国人大的发言人，然后叫王超，他讲说人大代表是全球最大民主选举。哇，你看习近平都任期都要走向第四了，哪里来的民主，还全球最大嘞齁。那至于台湾的部分齁，南投立委补选告诉我们，南投不是铁板一块，人民厌倦了齁所谓的政治世袭。绿营在九合一齁，包括像是嘉义市长啊，那再到台北的松山立委补选齁，连败现在是止血了。新任的党主席赖清德面对绿营的病灶，他就对症下药，改革再出发。人民对民进党有很深很深的期待。那至于国民党的部分呢，未来一个礼拜，未来一个月，直到国民党正式推出总统人选之前会如何，当然就注定就是要吵吵闹闹，他们还是在勾心斗角。毕竟国民党在党内内斗的这一块一直都没有让人失望。那我们今天又再次恭喜裴慧委员他这个回到重返立院了，我今天你紧几条秀兵，我不是要跟你吐槽， 不是故意， 不是我跟你讲， 这个比较像张玉烧。 这个照片呢是2013年的7月18号，那时候他一直在针对大埔的张药房这个事件他长期的在关心，可是他们在北上在抗议的时候，居然那个县长讲说天赐良机，然后就把房子给拆了。所以他当下是因为听到这个消息，他觉得说非常的悲愤，非常的心痛，所以有了这样一张照片。 他后来还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那对，所以我说这一次呢，选出了裴慧委员，他重返立法院，那当然就是南投乡亲希望能够改变，能够进步。好，也请您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